样睡，闹钟先按掉。心情不好要吃饱，先让脂肪飙一飙，才有机会变苗条。烟味太重先老跑，这上台阶就迟到。结果既然难预料，不妨就见招过一招。 Oh,